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老狼演唱的《未知的旅程》，邰正宵带出的《笑看情字也难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好几遍》。 Thank you. 也太难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已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 街上漫无目的

心，爱你一直大声唱歌哦。Yeah, oh, 狂舞的节奏是内心的激动，请给我你的手。Come on, 沸腾的快乐震撼整个天空。别放在心中，就算有些失落，有点寂寞， You still got rock and roll。 Yeah, yeah, 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嘿，要把握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都 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， 一个电话就加盟，4006786888， 4006786888，世界茶饮， 本月免加盟费哦，腾 讯新底价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

道吗？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。